弟兄姐妹平安。今天的经文是《使徒行传》23章12到35节，由我先来念经文。我从第十一节开始念。如果你有圣经，请你翻开你的圣经。这是上帝的话语。当夜，主站在保罗旁边说：“放心吧。”或者鼓起勇气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到了天亮，犹太人同谋起誓说，若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不喝。这样同心起誓的有40多人。他们来到祭司长和长老说，我们已经起了一个大誓，若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什么。现在你们和公会要会之千夫长，叫他带下保罗到你们这里来，假作要详细查考他的事。我们已经预备好了，不等他来就到跟前就杀他。保罗的外甥听见他们设下埋伏，就来到营楼里告诉保罗。保罗请一个百夫长来说，你带这少年人去见千夫长，他有事告诉他。于是把他领去见千夫长，说，被囚的保罗请我到他那里，求我领这少年人来见你，他有事告诉你。千夫长就拉着他的手走到一旁，私下问他说，你有什么事告诉我呢？他说，犹太人已经约定要求你明天带下保罗到公会里去，假作要详细查问他的事，你切不要随从他们，因为他们有40多人埋伏，已经起誓说，若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不喝，现在预备好了，只等你应允。于是千夫长打发少年人走，嘱咐他说，不要告诉人你将这事报给我了。千夫长便叫了两个百夫长来说，预备步兵200，马兵70，长枪手200，今日亥初往该撒利亚去，也要预备牲口叫保罗骑上，护送到巡抚菲利斯那里去。千夫长又写了文书，大略说，格老丢吕西亚请巡抚菲利斯大人安，这人被犹太人抓住，将要杀害，我得知他是罗马人，就带着兵丁下去救他出来。因要知道他们告他的缘故，我就带他下到他们的公会去，便查知他被告是因他们律法的辩论，并没有什么该死该绑的罪名。后来有人要害他的计谋告诉我，我就立刻解他到你那里去，又吩咐告他的人在你面前告他。于是兵丁照着吩咐他们的，将保罗夜里带到安提帕底，第二天让马兵护送，他们就回营楼去了。马兵来到该撒利亚，将文书呈给巡抚，便叫保罗站在他面前。巡抚看了文书，问保罗是哪省的人，既晓得他是吉利家人，就说，等告你的人来到，我要详细听你的事，便吩咐人把他看守在西律的衙门里。这是上帝的话语，让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召聚我们在这里，当我们聚集在此的时候，我们可以聆听你的话语，你儿子耶稣基督的道。天父，我特别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不论大人和小孩，都能够领受这道，都能够听到这个道。我也求你让我自己宣讲的是你儿子耶稣基督的道。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保罗控诉大祭司是粉饰的墙。那天晚上，主耶稣站在保罗的旁边，对他说：“你放心吧，或者你不要怕，你要鼓起勇气。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这是主耶稣对保罗的鼓励和应许。但是今天我要大家注意，这个鼓励和应许最终并非对保罗个人的保证。主没有说你放心，你不会有事，因为在保罗到达罗马之前，他会很有事。主也没有说不要怕，因为我必将你从监狱中拯救出来。从现在开始到《使徒行传》的结尾，保罗他没有恢复人身自由。那天晚上，主对保罗的应许，首要是关乎主耶稣他自己。你如何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如何在罗马为我做见证。换句话说，保罗能够保存性命，平安的到达罗马，全然是出于主的恩典。但是保罗个人的安危，并非主耶稣他施恩的最终目的。 你要为我做见证。主耶稣他自己的荣耀才是恩典的最终目的。这提醒我们，当保罗蒙恩，我们蒙恩，最终都是为了基督的荣耀而蒙恩。我们平白无故白白的领受恩典，但是我们蒙恩总有目的，最终我们必须基督徒都需要思想，我们到底是为了什么而领受恩典。当我们在经历苦难困苦的时候，主耶稣通常不会出现在我们身边对我们说放心吧，不要怕。然而在座的有哪一位基督徒不没有把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背起来？八章二十八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人得益处。我们应该继续问，上帝为什么叫万事互相效力？上帝叫我得着什么益处？因为这益处不见得是从监狱中得到释放，或者癌症得到医治，或者让我在工作岗位上有成就，却必然是什么？叫爱上帝的人越加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就是越加效法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什么？下一节八章二十九节，为要使上帝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也就是说，上帝叫万事互相效力，使我们属于他的人得着益处，好叫他的儿子得荣耀。恩典总是为了上帝的荣耀，一切都是为了上帝的荣耀，或者一切都是为了上帝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的荣耀。这不是某种神学正确立场、加尔文主义的特有的属灵口号。你注意，这是我们主他自己对保罗说的，放心吧，鼓起勇气，我会保守你，你会安全的如愿达到罗马。为什么？因为你要为我做见证。我们需要认知保罗他蒙恩的最终目的，才能够明白之后要发生在保罗身上的事。从现在开始，保罗成了被囚的保罗，也是多受困苦的保罗，却也是蒙恩的保罗。不明白恩典人会问，这算什么恩典？他会问，这样的上帝算什么样的上帝？没有拯救保罗出监狱，上帝怎么能够不医治我？他怎么能够不挪去我身上的刺？他怎么能够容许这样的事那样的事发生在我身上？这就是为什么现代基督徒的恩典神学是这么的贫瘠肤浅。恩典不过是小确幸，顶多是惊喜。恩典是满足我个人的需要，我个人的欲望，可以叫世人羡慕，可以让我上好消息频道做我个人见证。这样的恩典在苦难中其实也毫无作用。弟兄姐妹，与上帝荣耀无关的恩典，定义上都不是恩典。从一开始就是如此，创造是为了上帝荣耀而创造。诸天述说什么？你我的 no， 诸天述说上帝的荣耀。拯救也是为了上帝的荣耀。我唯有我为自己的缘故涂抹去你的过犯，我也不再记得你的罪恶。我煎熬你，却不像煎熬银子。你在苦难的炉中，我拣选你。为什么？我为我自己的缘故必行这事，我也能使我的名被亵渎，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保罗那天晚上他需要鼓起勇气，因为他知道主必实现他的应许，为了主耶稣他自己的荣耀，他必不撇下保罗，也不丢弃保罗。但这不表示他会差遣他的使者将保罗从监狱中解救出来，或者再发动一次地震将保罗的困锁解开。反而经文告诉我们，次日到了天亮，犹太人同谋起誓说，若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不喝。 路加没有告诉我们谁是这些犹太人，是撒都该人还是法利赛人。然后我们至少知道他们是四十几个热心逼迫教会的犹太人，他们不仅热心，他们是行动派，付诸行动，他们同谋起事。起事这个字的意思不仅是我发一个誓，而是对自己身上下毒誓。这个字在新约里面除了在这段经文中出现几次，唯一一次在其他经文中出现是在马可福音十四章，就是彼得发咒起誓不认主的那一天，那一次。犹太人起誓定义上一定是指着谁的名起誓？耶和华上帝的名起誓。这四十几个犹太人向上帝发下重誓要杀保罗。新福主日学最近有讲到关于启示，心理信仰告白第二十二章，在第三、第四、第七条，先贤们特别提到人不可为什么启示？为犯罪的事启示 ，right？ 他们先贤们在那里引用的经文就是我们今天的经文《使徒行传》二十三章。这群热心律法、热心以色列人民、为圣殿火热的犹太人，同心起誓共谋，我要杀一个人。哦，一个教会如果有这四十几个人，你知道吗？同心同谋的四十几个同工会很好用，可以做很多事，可以做大事。保罗形容这犹太人是什么？是向上帝有火热的心，却不是按照真知识的人。这样的人不仅可以做大事，当他们热心行动，也必犯下诸多大罪。那四十几个犹太人起誓要杀保罗，就至少什么？触犯第三诫命，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第六诫命，不可杀人；第九诫命，不可做假见证。不止如此，他们还要其他人同他们一同犯罪，他们牵连祭司长和长老们犯罪，他们用命令的语气要求祭司长和长老们说，就是要求犹太公会的人说，你们要参与我们的谋杀计划，你们要这么做那么做。而祭司长和长老们本来是应该维持上帝律法的人，正是这些人本来应该阻止这四十几个犹太人犯罪，却成了他们犯罪的同谋者，也就印证保罗前一天对他们的指控，他们真的是粉饰的墙。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在经文中会时常遇到这样子的人。我们遇到这样子的人，很会数落他们的过犯，讲道的人也会说：“你看这些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他们的罪过数落多了，我们也就成了法利赛人。上帝啊，我感谢你，我不像那些法利赛人。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上帝也安排许多这样的人在我们的身边，或许他们就是我们身边的亲人，很顽固，心里很刚硬，很自私自利，自意自我中心，这都没有错， right？ 我们身边都有这样的人，我们身边充满不讨喜的、犯很多罪的罪人。所以面对这些人，我自己时常必须提醒自己，这也是我对今天在座各位的建议，就是要想起一个可恶的罪人，定义上就是一个还未蒙恩、也需要恩典的罪人。我们数落他们的过犯，但是我们真正应该数算的是什么？是我们自己蒙恩，我们自己罪得赦免的过犯。如果我们中间有任何人以为自己得赦免的罪少于他们所犯的罪，那么这个人就不明白何为恩典，也不懂恩典的目的。蒙恩的基督徒首当要数算的是自己蒙了多少不配的恩典，然后思想为什么我蒙恩，为什么是我，上帝他需要做什么好施恩于我，上帝的儿子需要在十字架上喊什么 好叫你我的罪得到赦免。英文有一句话 There but for the grace of God go I， 简单的翻译就是若非有上帝的恩典我也一样。谁说这句话？保罗。Right， 保罗他说 Not exactly but 看保罗说什么，然而由于上帝的恩典我今日成了何等的人，我才成了今日的我。我好奇保罗那天听到犹太人的阴谋，他对这些设下埋伏要杀他的四十几个犹太人，他的心中有何想法？我猜在耶路撒冷没有人比保罗更了解那四十几个犹太人。保罗不仅了解，他更能同理那四十几个犹太人，因为保罗他自己曾经就是他们。四十几个人主动到祭司长和长老面前提供一个除掉保罗的方案，法利赛人扫罗曾经也主动到大祭司面前提供一个除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教会的方案。保罗说，这是大祭司和众长老都可以给我做见证的。从前我自己以为应当多方攻击拿撒勒人耶稣的名，耶稣的名，如今他是为耶稣的名见证。我在耶路撒冷也曾这样行，既从祭司长得了权柄，我就把许多圣徒困在监狱里面，如今他困在监狱里面，他们被杀我也出名定案，我也同意。所以保罗和那四十几个犹太人唯一不同的地方，或者我们和那些讨厌的罪人唯一不同的地方，就是主耶稣他主动亲自曾经向保罗显现，也就是说主耶稣他自己曾经主动的施恩给保罗，就如他主动的施恩给你和我。保罗不会太意讶有一群人同心同谋要杀害他，因为这就是他从前的他自己会做的事，有什么好奇怪的？奇怪的是今天的经文里面路加告诉我们保罗有一个姐姐或妹妹，中文翻译看不太出来，但是原文的翻译就是那个侄儿的意思，外甥的意思，就是原文就是姐姐或妹妹，希腊文是同一个字，有一个儿子的儿子，姐姐或妹妹的儿子。我们惊奇使徒保罗居然有家人，保罗他自己几乎从来不提他的家人，我们就自然以为单枪匹马的使徒保罗没有家人，他也不需要家人。我们对保罗家人的认识可能只比我们对麦基洗德家人的认识稍微多一点点。你们记得在腓立比书保罗曾经说，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了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丢弃那个字在赫赫本里面应该翻译成失去，你丢弃和失去其实是不太一样的。为了得着基督，保罗失去一切。保罗失去什么？具体一点，保罗到底失去什么？在那段经文里面保罗有提到他之前有逼迫教会的热心， OK good， 他现在没有逼迫教会的热心。他提到按律法来说他有无可指摘的义，他也不再以为他会有无可指摘的义，按照律法来说。所以这些东西他都不再有。但是保罗先提到的是什么？保罗在那段经文里面提到他的家人，或者他的家族。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人，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谁？法利赛人。而且不止如此，关于保罗家人的线索，在两周前三周前我们的讲道之中，在使徒行传二十三章，保罗他怎么形容他自己？他在公会中大声的说， 弟兄们，我是法利赛人，和你们一样，我是法利赛人，不止如此，也是法利赛人的子孙。特别强调，直接翻译就是我是法利赛人的儿子 ，Huias。也就是说，保罗的爸爸是法利赛人，保罗是法利赛人所生的法利赛人，他出生于一个法利赛人的家庭。当保罗他说他为了拿撒勒人耶稣基督失去一切，他失去什么？法利赛人扫罗失去他的家人，或者应该说他的家人丢弃了保罗。所以难怪我们会以为保罗他没有家人，因为也许信耶稣之后他就真的再也没有家人了。我们中间有人或许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自己也曾经历这样的事，信耶稣之后就被家人赶出家门。因此路加说保罗有一个外甥，这的确是值得我们惊喜的一件事。关于保罗的姐姐或妹妹或姐姐妹妹的儿子，我们所知不多。有人说这外甥是个孩子，才有可能自由的进出罗马的军营。有人说他是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少年人，因为那个字少年人的意思通常是就是二十岁出头的人。我们也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得知犹太人要杀保罗的阴谋。可能有人说他是跟他叔叔扫罗一样，在耶路撒冷法利赛人的教派之中学习的。有人说可能罗马的家族在耶路撒冷是望族，其中有成员与犹太公会有关系，甚至是公会的成员。有人说保罗的外甥可能是代表耶路撒冷教会来探望，来到监狱中探望保罗的。So, 有人说这个，有人说那个，事实是我们不知道。We don't know。路加甚至没有告诉我们这个少年人的名字。但是 福格森他说了一件很有趣的事。他说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感谢这少年人。Why? 我们可说保罗的外甥是新约里面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因为如果没有他，犹太人极可能就杀了保罗。如果没有他，我们就没有使徒行传24章、25章、26章、27章、28章。今天就是使徒行传系列讲到最后一篇。如果没有保罗的外甥，我们就没有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提摩太前后书、提多书、腓利门书。你看出上帝的恩典是如何奇妙的运作。主使用保罗的外甥为了成就他的旨意。这位少年人告诉千夫长犹太人的计谋，千夫长就拉着他的手走到一旁，拉着他的手走到一旁，私下问他说你有什么事告诉我呢？ So, 这位千夫长看起来挺温柔的，看起来是个好人，至少他不是一个坏人。哎，让我问各位，你们觉得千夫长是好人还是坏人？还不错 ，yes， 还不错。他，我们知道本来是不分青红皂白的要鞭打保罗的，但是他也至少到现在为止有3次救保罗脱离犹太人的手，而如今他又拉着保罗外甥的手，而且他还要再次救保罗脱离险境。他叫了两个百夫长来说，预备步兵200、马兵70、长手枪200，今夜亥初往该撒利亚去，也要预备牲口叫保罗骑上。这个牲口畜牲牲口的原来是多数的复数，也就是说他还蛮体贴的，为保罗预备了不止一只，是一只甚至是2只、3只的驴或者马，好护送他到巡抚菲利斯那里去。这大约是半个罗马军营的兵力。OK, 为了保罗一个人，当夜9点出发，出亥的意思就是日落之后大约3个小时。前部长还写了一封信给巡抚菲利斯，我们就是从这封信里面得知这个人的名字。很有趣，路加告诉我们这个人的名字， 叫做格老丢吕西亚。这封信是一个属下打报告给上司的官方文件。格老丢吕西亚自然会尽力在这封信里面把自己讲的还不错，甚至无懈可击。这就是美国人所说的 He's covering his own 屁股，他在遮掩他的屁股。OK， 我们不应该期望这封信很官腔的信会全然的符合事实。他写27节，这人被犹太人拿住，除是的，将要杀害啊，是的，我得知他是罗马人。他的确得知他是罗马人，就带兵丁下去救他出来，也是真的。这每一句话技术上 technically 都没有错，都是真的，但是先后次序却大有问题。But 让我们今天不要太在意这个技术上的细节，都不是重点。重点是格老丢吕西亚说保罗被告是因为他们犹太人律法的辩论，并没有什么该死该绑的罪名，这才是实情。在使徒行传21章、22章、23章，读者们，我们可以观察千夫长格老丢吕西亚是越来越认识使徒保罗。他本来以为保罗是一个作乱的埃及人，后来知道保罗是犹太人，是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并不是无名小城的人。然后他在得知保罗是罗马，生来就是罗马的公民，而且他又听到保罗在犹太人面前，在犹太公会面前做的见证，最后他做出这个结论，保罗并没有什么该死该绑的罪名。也就是说，这位本来不在乎真相的罗马千夫长越加接近真理。格老丢吕西亚是上帝使用拯救保罗的器皿，是 instrument。 就神学上来说，它就是上帝旨意成就的赐因或者恩典的媒介。上帝的恩典通常就是如此运作，出乎人的意料，透过本来与恩典无关的人使用他们，好叫属于上帝的人得着恩典。但是有的时候恩典的媒介自己也领受恩典。我们不知道格老丢吕西亚是否信耶稣就得永生，但是我们至少可以说，相较于犹太人硬着心肠执意要杀保罗，这位罗马千夫长听到保罗的见证，他就改变他的心。或许这位从来与基督无关，在诸约上面是局外人的这位外邦人千夫长，离上帝的国不远。在讲到结束之前，我还想在讨论这段经文中另外一个没有名字的人，就是领保罗外甥去见格老丢吕西亚的百夫长。这位百夫长可能是之前要鞭打保罗的，或后来他要护送保罗去该撒利亚的百夫长。但是那都不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留意这位百夫长的原因。我们应该在意这位无名的百夫长，因为他传递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讯息。这讯息不是关于犹太人的计谋，因为他不知道犹太人的计谋。这位百夫长称保罗为被囚的保罗，原文就是两个名词，囚徒或者囚犯保罗。保罗之后自己多次使用这个名号称呼自己，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囚徒的，我为主做囚徒的，劝你们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我这有年纪的保罗，现在又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在基督耶稣里与我同坐监的以法伯为你们 安，一个无名的百夫长，是他首次称保罗为囚徒保罗。所以上帝的恩典运行是非常奇妙的，从现在开始，囚徒不只是保罗的名称，更成为他的身份。他是为基督耶稣做囚犯的使徒保罗，他在哪里做囚犯？耶路撒冷，该撒利亚，我们知道他在该撒利亚待了两年。罗马，他自己怎么说？在基督耶稣里，在基督耶稣里做囚犯的保罗，这个弟兄姐妹，这个保罗为了这个失去一切，做耶稣基督的囚犯。世人说不自由勿宁死，使徒保罗却说勿宁失去自由也要得着基督。我们呢，我们勿宁失去什么？我要得着基督。为什么当我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猜这个问题，你宁愿失去什么？我要得着基督，这个问题在你的耳中会非常的抽象，就是那种在教会听多了听听就好的，没有人会认真看待的问题。 Why? 因为我们总以为我们可以拥有一切，上帝也应该赐给我们一切，我可以拥有世界，我可以拥有财富，拥有名声，拥有世人的肯定，拥有自主、自尊、自大、自私、自义，我可以拥有一切，也同时拥有基督。因为我们从来就不以为主耶稣是认真的。你们无论什么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来跟随我，就不能够做我的门徒。保罗他失去一切，他得着什么？他得以做基督的囚犯，这表示他属于基督，但是这也表示基督属于他。其实这就是一个基督徒生命的吊诡，你必须失去一切才拥有基督，但是当你拥有基督，你也拥有一切。况且如果你是基督徒，你会失去一切才拥有基督，好叫你拥有基督，好叫你得着基督。保罗他没有自愿做犹太人的囚犯或者做罗马人的犯人，但是他乐意欣然做基督的囚徒。为什么？因为保罗他自己说，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同样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唯独当你认知他是爱你，为你舍己，你才可能爱他，为他而活。保罗他做了很多事，我们都认为不可思议的事，也是我们觉得我们不可能做的事，我们就给自己借口，保罗做得到，他当然做得到，我们做不到，毕竟他是使徒保罗。然而我们忘了，使徒保罗也是囚徒保罗。什么是囚徒？什么是囚犯？囚犯就是最软弱、最无能、毫无自主能力的人。在我们所有该效法保罗的事上，最难的、最难的，我想就是甘心乐意为主耶稣基督的缘故被捆绑，失去自由，做囚徒。为什么这个很难？因为其实很简单，因为我们爱的不够，我们没有效法保罗爱，我们爱主爱的不够，因为我们不像保罗确切的明白主耶稣他先爱我，为我舍己。使徒们他们都见过复活的主，主也在大马士革路上亲自向保罗显现，所以因此我们会觉得他们理当爱主，因为他们见过主，但是我们没有见过主，我们怎么可能像他们那么爱主？ No，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爱主，并非因为我们没有见过主，因为我们见过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在我们眼前活现出来。除非你要否认圣经，或者除非你要否认圣灵的工作，这就不仅是使徒传给我们的，更是主耶稣他自己的圣灵向我们所见证的。在座的各位，这个时候我不要你看坐在你旁边的你的先生、你的太太或你的小孩、你的兄弟姐妹，因为我恐怕你会把我将要说的话套用坐在你身旁的人，然后这些人就会变得很可悲也很可恶，就像那四十几个犹太人一样。不，我要你思想，如果一个人失去一切为要得着基督，那么这个失去必然是甘心乐意的失去，因为保罗他自己怎么说，因为他要得着的基督是什么，好的无比的，所以他宁愿失去生命好与主同在。 OK， 那我如果这是真的，那么一个人最需要失去却也最难失去的是什么？你的家人吗？你的父母、你的名声、你的财富？我会说一个人最难撇下、最难失去的就是自我。一个人越自私，他就越无法仰望基督；一个人越自爱，他就不能够爱耶稣；一个人以自我为中心，就不可能以基督为中心。谁自私？谁爱自己？谁以自己为中心？ No， 不要看别人，看你自己。弟兄姐妹，你都知道你的问题，你不需要我告诉你，我们都有很多的问题，但是我们真正唯一的问题是什么？我们不爱主，我们不认识主，我们也不明白他的恩典，因此我不乐意做主的囚徒。走，今天的经文让我们一瞥主他自己如何那么在乎他自己的荣耀，也叫我们思考人领受恩典的原因，为要颂赞那施恩的那一位主，是为了他自己的荣耀。主耶稣发动奇奇怪怪的路人甲，保罗的外甥，一个无名的百夫长，一个名叫格老丢吕西亚的千夫长，470名罗马兵丁为爱主的人效力，好叫主的囚犯保罗为主做见证。而保罗他要为主做见证，他自己就必须认识主，明白主的恩典，他就必须全心全力全意毫不分心的爱主。弟兄姐妹，基督徒的生命就是这样子环环相扣，你必须要先认识他，你才能爱他，你才能够做他的，甘心乐意做他的囚徒。我们总是习惯注目其他人的问题，或者我们只注焦于我们自己的某个问题，就回避了那最基本的问题。我们都会承认我们不够谦卑，我们不够顺服，我们不够圣洁等等，都是，是的，是的，我们在这上面都不够，但这些东西都只不过是细节。你我每一个人真正的问题是：我认识我的主吗？我爱我的主吗？我是否认知我所领受的恩典够大？大到以至于我欣然失去所有，我要得着基督。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那曾经迫害你儿子的扫罗成了囚犯保罗，仇恨你儿子的人成了为他舍去一切的人。为什么？因为你的儿子爱他，为他舍己，因此他就不可能不爱你的儿子，为他受捆绑。 而你的儿子，我们的主，不只爱保罗，你的儿子爱我们。只不过我们不明白这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我们就无法爱你的儿子。天父，求你不要让你的圣灵在我们的心中白白的做工，求你不要叫我们成了领受恩典却撇弃恩主的人。求你帮助我们检视万事如何正在互相效力，叫我们得益处。求你叫我们冷却的心火热起来，就爱你的儿子，因为这是他配得的。因为我们爱他，就有他的样式，就效法他。效法他什么？效法他爱你，为我们舍己。为了他的缘故，我祷告。 我们用一首诗歌来回应。